缓缓站起，面露不屑。他本以为陆泽熙能够懂他的，懂他的选择，懂他的为难，也懂他的坚守。也许从一开始默默就错了。毕竟半路退学，江湖混混出身的陆泽熙，不按常理，没心没肺才是他的标签。默默脸上的不屑激怒了陆泽熙。 陆泽熙笑着摆出了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我真的想娶你呀？我只是一时昏了头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没有答应我的求婚。 我也谢谢你，谢谢你终于说实话了。 喜欢听实话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得多说几句。老八见状上前拉住了陆泽熙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陆泽熙甩开了老八，凑到了默默的眼前，他的鼻尖儿都快碰到默默的额头了。 默默看到他那猩红的眼白，那眼里全是怒意。哼，陆泽熙，没想到你那么经不起折腾啊！我不想嫁你就是不想嫁你，你终归是输了。 陆泽熙攥紧了拳头，他当然不会打他的，他从来没有打过女人，哪怕当年潘瑜背叛了他，他也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。陆泽熙只是在强压自己的情绪，他怒吼着，我没输啊！ 输了就要认，不是吗？认输不丢脸，丢脸的是你像此刻这样对待一个你爱过的女人。哦，我忘了，你陆泽熙，你不懂爱，你也从来没有爱过谁。 你给我闭嘴！ 你忘了，你忘了逼婚的妹和林子轩，你忘了那些被你始乱终弃的女朋友了。我知道你没有，那些女人想和你厮守，你选择了逃避，那么面对同样的情况，我沉默，我为什么不能逃避呀？ 我当然记得他们，可是沉默，你从哪儿找来的自信让你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和他们一样，都是我无聊时候的消遣，仅仅是消遣。 混蛋，人渣！ 你，陆泽熙伸手扣住了默默，摇晃着默默的身体。老八推开了陆泽熙，挡在了默默的跟前。陆泽熙，你给我住手！ 默默拉开了老八，直视着陆泽熙的眼睛。老齐说的对，你，陆泽熙，就是一个混蛋，扶不起的阿斗。小混混，永远就是小混混。默默说完，拿了包，转身就跑。 陆泽熙想去追，老八死死地抱住了他。其实，老八今天的情绪也不太好。他听了童安安的话，打算重新追求海丽。可是，回忆他和海丽的过去，好像他从没有正儿八经的追求过海丽。两个人从相亲到结婚，一开始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水到渠成一样。海丽呢，这个人比较简单，对穿着打扮没有什么追求，别说是首饰包包什么的了，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送过海丽。第一次跟他见面，自己请他吃的居然是牛肉面。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呢，他们有几次吵架，海丽还提到这个茬呢，说他不值钱，被他一碗牛肉面就骗到手了。当时还不觉得怎么样，老爸还振振有词，说这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当初干嘛嫁给我呀？现在，老爸才觉出自己的简单粗暴。为了和海丽复婚，老爸买过一辆车给海丽，可惜海丽不领情。女人呢，要是我心里真的没有你，我当初跟你离婚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会净身出户呢？老爸不免怅然。 却又想起了童安安说的，抛开过去，重新开始，就当刚认识海丽。是啊，刚认识海丽，对一个刚认识的姑娘送点什么好呢？毛俊就给她出主意了，不如先从送花开始。毛俊说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就没有不喜欢花的女人。哎，真的，我就不信你天天送一束花到旧时光，她能不感动吗？明航终于同意把咖啡馆转让给海丽了。为了拿下咖啡馆，海丽还向父亲借了笔钱。现在海丽成了旧时光的老板，明航彻底的撒开手了。毛俊这话多少有点招揽生意的嫌疑，可眼下呢，大概只有他的主意是靠谱的，是最可行的。 海丽连着收了好几天的花，花也不是送到咖啡馆内的，而是每天上午搁在门口。海丽狐疑，有一天早早的来到咖啡馆附近，看到了摆花的毛俊，都不用问就知道是老八干的好事儿。海丽也不说什么，从此只把花束放在门口的垃圾桶。 老八今天路过，看到这些花，是又心疼又难堪。他到底沉不住气，就大踏步地走进了旧时光。 海丽只顾着招待客人，对老八爱搭不理的。 老八见这个光景，委实有点撑不下去了。如今的海丽就像铜墙铁壁，不近人情到了极致。哪怕他骂自己一顿也是好的呀，最起码有个回应嘛。可是他呢，连正眼都不得看他。老八点了壶咖啡，喝了一下午，这才悻悻地回去了。嗨，也曾夫妻一场。结账的时候，他连个折扣都没给我打。没想到一从旧时光回来，老爸就撞见了陆泽熙和默默在吵架，吵得还挺凶。默默甩脸走人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泽熙这才平复下来。老爸说，这何必呢，说的都是些违心的话。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哼，我就没见你对哪个女的这么好过。要说你对她还不认真，你还能对谁认真呢？陆泽熙还嘴硬，她算哪根葱啊？她，我能对她认真吗？我，得，等她真走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走就走呗，这地球啊，离谁都一样转。老陆，你还当我是哥们儿的话？你就听我去劝，别劝我，让他走，赶紧走。我陆泽熙什么时候缺过女人呢？老八心里想，你还真就缺女人，缺一个默默这样的好女人。他却不愿意把这话说出口，怕再说下去会激怒陆泽熙。陆泽熙一直就是这样的，当年被潘瑜戴了绿帽子，他也这样。老八欣赏这样的陆泽熙，尽管这不是他本来的样子，至少这样的他看起来谁也伤害不了了。可是老八又希望陆泽熙能够回到前段时间的状态，天天在朋友圈秀恩爱，离了默默不能活的状态。老八提议说，走啊，喝点酒去。 好啊，叫上他们几个。 算，毛俊呢要陪月月，志远今天跟周宁静吃饭去了，至于明航在医院陪他爸呢，就咱俩啊，找个酒吧坐会儿。 也行， 陆泽熙笑了笑，这个笑容有点假，但至少陆泽熙笑了。不到半刻钟，陆泽熙换了一身特别骚包的衣服出来了，腕子上还戴了他那块最贵的表， 加上手里的名牌钱包和车钥匙，活脱脱一个土大款。老爸摇着头说：“至于吗？啊，你还以为我真的去喝酒啊？我这不是单身了吗？我还不得抓紧时间撩个妹呀。”鲁子熙说着拉起老爸就走，他身上的香水味差点没把老爸给熏吐了。 自助餐厅内，方志远面前的盘子堆满了食物，多是方舟子帮他去取的。周宁静有些心不在焉，目光追随着去拿取食物的方舟子。女儿还不到四周岁，那么小点的个子，高处的东西哪儿够得着啊？即便不是高处，她也得踮起脚，伸长手臂才能够到。不时的，有服务员微笑着过去帮忙，小丫头还特别懂礼貌，没忘记说谢谢。不是方志远和周宁静狠心，而是方舟子放话了，今天这一餐是他请的，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用干，只需要乖乖地坐着。 方志远说：“周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” 嗯。周宁静点点头。这时候，周子端了一碗干果冰激凌过来，递到了方志远面前。 爸爸，冰激凌不够了，只有一份儿，你和妈妈分着吃。 两个大人一时尴尬起来。 你一口，妈妈一口，好不好？ 给妈妈吃了，爸爸不吃。 不行，今天是我请客，都得听我的。 小丫头又拿出杀手锏了，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小书包，果真掏了一沓百元纸币出来。 喏，我有钱。 方志远和周宁静对看了一眼，这小丫头哪来这么多钱呢？ 我跟外婆借的，等今年收了压岁钱，我再还给外婆。 夫妻俩松了口气。 周宁静柔声柔气地说：“周子，请客哪有这么霸道的呀？好了，爸爸胃寒，一直都是不能吃冰激凌的，所以还是妈妈吃吧。” 胃寒，他居然还会关切他的胃。 周子嘟囔着嘴不吱声了，显然生气了。 好好好，我一口，妈妈一口啊。方志远说完了，对周宁静使了个眼色。 周宁静张嘴，方志远挖了一勺冰淇淋送到他的嘴里，周子这才笑起来。 嘿，好了，现在轮到妈妈喂爸爸了。 周宁静一愣，见方志远已经张开了嘴，便有些不情不愿地挖了一勺递过去，勺子递偏了，冰激凌弄得方志远满鼻子都是，还有一颗红枣不偏不倚粘在了鼻尖儿。周子哈哈大笑起来。 爸爸像匹诺曹，爸爸像长长鼻子的匹诺曹。 周宁静不无讽刺：“是啊，你爸爸可不就是个匹诺曹吗？”说完却又跟着周子乐了起来。 方志远也笑了，拿了鼻子上的红枣一口吃了。只要你们俩高兴，爸爸是什么都行。吃完了饭，方志远把周宁静和周子送回了家。周子不依不饶的一定要爸爸上楼。方志远见周宁静没有反对的意思，就将娘俩直接送进了屋子。一进屋，王秀芬正端着一锅汤出来了。 哟，志远来了，来得巧，我刚炖的燕窝，来来来，尝尝尝尝。 周宁静看了看笑嘻嘻的方舟子，又看了看不敢和自己直视的王秀芬，一下子看穿了。哎呀，什么自助餐呢？什么非要让爸爸进屋啊？这都是王秀芬导的一出好戏。事已至此，周宁静也不好说什么了，扔给方志远一双拖鞋。那，进来吧。 酒吧内，陆泽熙正和两个女孩搭讪呢。这两个女孩眼睛亮，一看陆泽熙这身打扮，还没等他说几句话，就大哥长大哥短的称呼起来了。陆泽熙很受用，又叫了酒，还让女孩们呼朋叫友一块热闹。老爸坐在一旁颇有些神伤，要是海丽也跟这些女孩似的好糊弄就好了。转念一想又不对，怎么能把海丽跟这些女孩放在一块比呢？海丽比他们强多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。正想着，不远处看到个穿着皮衣皮裤的高个女孩。 女孩一回头看到是老八，赶紧就要跑。 哎，童安！ 老八一下叫住了他。 童安安只好站定。哎呦，我最近可是真够倒霉的，怎么哪儿哪儿我都能够遇到你啊。 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你可真有意思，这儿是酒吧，我当然是来喝酒的呀。 老八一看，看到有几个跟童安安差不多穿着打扮的男女正朝这边看呢。其中一个男孩把皮衣抓在手里，只穿一件紧身无袖衫，露出了一截花胳膊。老八轻声地问童安安：哎，这都什么人呢？ 我朋友。 你朋友？ 怎么，你有意见？ 老爸把童安安拉到里边说：这都几点了，没事赶紧回家。 你把自己当我的谁了？我的事儿用你管吗？ 这个时候陆泽熙提着酒走了过来，看到了童安安，他也乐了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网红吗？ 哟，这不是求婚未遂的陆总吗？ 老八挤弄着眼睛，唯恐童安安的话再把陆泽熙给触怒。陆泽熙大概是喝醉了，摆了摆手： 没事，这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。 也好也好，至少哥们儿出了名了。哎，那边都是你朋友啊。 嗯， 来一起玩啊，今天我请。 太好了，童安安竖起了大拇指，大气。 老八哭笑不得。陆泽熙被众星捧月似的，一杯酒还没有喝完呢，就认下了十几个干弟弟干妹妹，都快成为酒吧的焦点了。老八掐指着都算了算，这一摊子陆泽熙今天至少得花个三五万，可能还不止。老八暗想，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，别忘了你的公寓还在银行那抵押着呢。老八这么想又不能驳了陆泽熙的面子，看着陆泽熙满脸堆着笑跟开了花似的，便也只好安慰自己：哎，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钱，反正啊他也乐得满意开心。 童安安倒不像那些姑娘似的去贴陆泽熙，只是端了杯子静静地坐在一旁，老八便坐了过去。童安安面露鄙夷：你走开，离我远点 儿。上次见你我都忘了问了，哎，你现在具体都做什么工作呢？你啊 啊， 你那网店还开吗？哦，还你那直播。 什么情况啊，八有根，你跑我这儿查户口来了？ 没有，我这不关心你吗？ 老八说着看了看围着陆泽熙的那帮人。哎，安安， 这外面什么人可都有啊。啊，你工作也好交友也好，自己得留个心眼啊。

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老八继续对童安安说，其实啊，我的摄影水平啊，那以前也挺菜的，是业余报了这个培训班，这才有了长进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报名。你想啊，你学了摄影，对你那个网店是有帮助的，而且也是个爱好，总比泡吧强啊。 泡吧怎么了？你现在不是也在泡吧吗？ 嗨，你瞧你，我这不是陪老陆来的吗？他心情不好啊。 嗯，那个什么班，学费贵吗？ 你要愿意学啊，学费我帮你出。 你帮我出？你是我什么人呢？我要占你这个便宜。 你不也帮过我吗？就算我感谢你的。 童安安神色一动，嗯，怎么，海丽，你追上了？ 嗯，那倒没有。不过那些话呀，对我这帮助还真挺大。我这不是一边反省着一边行动的吗？我不急，慢慢来呗。 哈，还挺乐观的。 不乐观也不行啊。哦，对了，这培训班你到底上还是不上啊？ 上呀，干嘛不上啊？既然是你感谢我的，那不也是我应得的吗？ 那边陆泽熙已经手舞足蹈窜上了桌子了。 童安安摇着头说，我去，他没事儿吧？ 随他去吧，这回啊，他伤得够深了。老八说着看着童安安，哎，你既然都帮我了，不如就帮到底呗。 又怎么了？ 我这几天呢，我给他送花了，我天天送，结果呢，他不但没理我，还把花给扔了。 怎么又绕回来了？说了半天，你送我个摄影培训班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我能够继续给你答疑解惑。 老八低着头说：“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呀。” 那海丽现在在哪儿上班啊？ 咖啡馆，旧时光咖啡馆，就原来民航那店，现在转给他了。 嘿，那你就天天上那儿喝咖啡去呗。 啊，那不合适吧？ 说到底，还是你脸皮薄，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把你赶出来。他这开门做生意的，对客人还能挑三拣四的呀。他那门上写着了吗？前夫和狗不能入内。哎，你不会是舍不得花钱吧？ 那倒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 行了，招呢？我也知了，用不用？随你。 真行啊！啊？ 行不行？总得试试呗。你这相当于已经被海丽判了死刑了，就算惨，还能惨过现在呀？大不了是他厌恶你到极致，从此和你老死不相往来嘛，有什么呀？ 老八凝神，点着头，也是，也是。 童安安看着老八，别过脸，小声嘟囔着：“我去。”童安安，你是有病啊你！ 啊，你说什么呢？ 啊，我说刚才放的歌真难听。王秀芬见周宁静神色和缓，自以为大功告成，给女儿女婿盛了燕窝，便抱着周子回房去了。本就不大的客厅里，只剩下周宁静和方志远。方志远坐下，小口小口地喝着燕窝，显得特别拘束。周宁静没喝，只是满屋子转，摆弄摆弄这儿，摆弄摆弄那儿。快点喝，喝完赶紧走。 那个方志远放弃了碗说：“宁静，你坐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“ 有什么你就说，干嘛非要我坐过来？”“ 不是，我不是怕妈。”方志远努了努嘴，压低着声音说：“怕她听见吗？” 周宁静顿了顿，才慢腾腾地走过来坐下。说吧。“ 还是你工作的事。”“ 你……”“ 我知道知道，啊，你不用我管，可是我不能不管呢。哎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？” 方志远看着倒是一脸诚恳，况且已经让他进屋了，总不能就这样把他轰走，惊动了王秀芬和方周子，那不就不好了吗？于是周宁静点了点头：“ 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你们公司这次的事啊，主要是冲麦克来的。你呢，你稳住了，什么都别怕。是之前我让你辞职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，你这时候走了倒真的是说不清楚了。”“ 你都是问谁打听的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”“ 不，这你就别管了。”“ 别呀，我还真挺好奇的。” 方志远犹豫了一下：“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跟你们新天地的人挺熟的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”“ 谁呀？”“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？”“ 是叶峰吧？”“ 你怎么知道啊？”“ 哼，除了他还会有谁那么多事儿啊？”“ 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他只是为了咱俩好。”“ 为了咱俩好？你可千万别把我带进去。叶枫要是为谁好，那也是为你。不过我就奇了怪了，你知道这些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， 他管闲事儿，这不是多余的吗？有这功夫，多穿几件漂亮衣服，在你眼前晃荡晃荡，都比这样强。 不是你又来了你。 你不提这个人还好，你要提这个人，我还真要多说几句。方志远，你开公司不容易，这看人一定要看准，千万别走神，别被什么给蒙蔽了。就叶峰这个人，确实优秀，对你也算是尽心尽力了，可越是这样的人越难控制。叶峰在你赤手空拳的时候就敢放下高薪工作跟着你干，你知道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他图钱？我看不像。要是图人，方志远，你喜欢他吗？你能娶他吗？ 什么？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啊？ 不离谱，我这叫未雨绸缪。我在替你未雨绸缪。 方志远本想安抚周宁静，还想告诉周宁静，如果他那边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还有自己撑着，万事都不必担心。可是话还没有说呢，反而被周宁静说教了一通。方志远悻悻地回去了。回到了陆泽熙的公寓，他发现空无一人，打了电话才知道他们在酒吧呢。方志远正一肚子火，转身就到酒吧去找他们了。陆泽熙已经大醉了，老八呢也喝了不少。方志远叹着气，他这哪是去凑热闹啊，简直就是去收拾残局的嘛。没办法，屁股还没有坐热，就带着两个人回了公寓了。要命的是，对面毛俊和胡古月夜半又来了个男女混合双打，毛俊再次被赶出了家门，跑到这面来避难来了。方志远一面照顾陆泽熙和老八，一面又劝慰着毛俊，一直折腾到了天亮。等方志远刚准备睡下，又接到了叶峰的电话，提醒他早点出门，免得堵车。方志远恍恍惚惚地说，今天不是星期六吗？公司有事吗？ 啊，不是公司的事儿。方总，你忘了前两天季总约了我们去他的山庄玩，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呀。 季总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事。 方总，咱们和季总这单子已经快谈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掉链子。我看今天去他山庄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方总，你快点起床吧。 起床？我这还没躺下呢。方志远自是不乐意，可为了公司咬咬牙灌了两瓶子红牛，洗漱了一番便出了门。方志远先是去接了叶峰，只见叶峰一手拿着豆浆，一手拿着热气腾腾的包子钻进了副驾驶。 方总，还没吃早饭吧？给。 这个笑容让方志远突然想起了周宁静的话。你知道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他图钱吗？我看不像。要是图人，方志远，你喜欢他吗？你能娶他吗？ 方总，你怎么了？没睡好？ 没什么啊。怎么奶包子了？我吃着是香，你闻着可是另一回事了啊。 哎，方总，你平时不总爱吃肉包子吗？你吃吧，我不介意，反正车上就咱们俩。 只见叶峰穿得很休闲，红色的薄羽绒服和牛仔裤，还戴了个奶白色的绒线帽子，不像是去谈业务，倒像是去郊游。 叶峰见方志远在看自己，便说，今天不是去玩的吗？我这么穿呢，是不是不合适了？ 没事没事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呢就当是去玩的吧。旧时光咖啡馆一开门，老八就窜进去了。他探头探脑的样子差点儿吓了两个店员一跳，反正就是厚脸皮嘛。他往自坐下，照着菜单 点了一堆吃的喝的，随后就打开电脑写起代码来了。店员们自是好奇，就到吧台的后面的隔间叫来了海丽。 海丽一看是老八，直摇头，随他去吧。 老八一抬眼自然也看到了海丽，还摆着手打了个招呼。 海丽飞过来一记白眼，转对店员说，哎，他结账的时候价格翻倍 啊，那他不得去物价局投诉我们呢？ 他敢。 毛俊是被陆泽熙揪起来的，陆泽熙叹着气说，哎，你怎么又睡我这儿啊？啊，你跟月月这隔三差五就闹腾，你不累啊？我嘛跟着受罪呢啊！你看你把我这沙发睡成什么样了，这真皮的你知道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给买一张还不成吗？啊，买一张，口气不小，你还当自己是富二代呢。老罗，我知道你这几天心里堵得慌，可是你有气别冲我撒呀。鲁泽熙见毛俊可怜兮兮的，就挨着沙发坐下来。说说吧，你们这昨天又是为什么吵架呀？哎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他突然就提出来了，他说他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哎，你说啊，我跟他好不容易这才搬出来的，我们过上二人世界了，他一个不高兴就要搬到娘家去住，留我一个人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，说他烦的是你，现在他要回娘家小住了，不乐意的又是你了。不是，那两回事啊。是有时候我是挺烦他的啊，可是这夫妻的不就应该住一块吗？不住一块了那还能叫夫妻吗？实在不行你就陪他过去住几天呗，多大的事儿啊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我才不去呢，我不想去。哎，陆泽熙长叹了一口气，毛军呐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。什么？你羡慕我？你看啊，你跟月月这个小日子过得多热闹啊，这头天吵完了，隔天又和好，这一出接着一出啊，要我说啊，这才叫生活。你看我吧，我倒是想找人吵呢，找不着啊。老罗啊，我怎么瞧你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你这说胡话的吧，心里话啊，掏心掏肺的话，正常夫妻不都这样吗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，等你结婚了你也怎么三天两头吵，看你受得了受不了。哼，我呀，结婚这个事情啊，大概是跟我没有关系了啊。默默的别提他，你看你当年你跟潘瑜离完了婚，你也是这样啊，谁提潘瑜你就跟谁急。可是后来呢，潘瑜出事儿了，第一个跳出来帮他呢也是你。老罗，你明明挺在乎默默的，你干嘛硬撑啊？ 我说了别提他。 毛俊还想说什么，门铃响了。毛俊跑去开了门，门口站着胡古月。 胡古月白了毛俊一眼，我饿了，你赶紧回家给我做饭呢。 毛俊愣了一下， 不做是吧？不做拉倒。胡古月甩起了脸子， 哎哎，我这就来这就来啊。毛俊转过了头，对陆泽熙做了个鬼脸，跟在胡古月的屁股后面就回了家了。陆泽熙摇着头说，真是绝配了。 季总的私人山庄在城南，这个开面馆发家的老板 如今在省内已有几十家连锁店了。在他身上倒是看不出暴发户的痕迹，特别儒雅的一个人。听说原来也是学医的，年轻的时候因为一起医疗事故，这才下定决心弃医从商。钱是挣了不少，可他偏偏向往采菊东篱下的生活，于是在卯城的南边的一个村子租了田地山林，又修葺了一处老宅子，没事的时候就待在这儿。用他的话说，这才是生活。季总和方志远也算是一见如故，这个单子方志远早已十拿九稳，答应邀约多是因为想和季总深交。毕竟在卯城鱼龙混杂的餐饮业，季总多少算是个文化人，他那股子情怀很是让方志远欣赏。也不知走了多少弯道，穿过一处密林，远远地看到了季总的老宅。叶枫早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车子刚停稳就拉开车门跑了下来。哎呀，这儿的空气真好，方总我太喜欢了。说完还转了个圈儿。 也许是叶枫的喜悦感染了方志远，方志远在一瞬间心情也开阔了起来。两个人推开了宅门，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两层楼高的木结构的建筑，前面还有个大天井，天井里种满了植物。虽然是冬季，一片凋零里却别有风情。季总从中堂走出来，志远呐，你们可算是来了啊。哎，季总，抱歉抱歉，不熟悉路况耽误了。嗯，到了这儿了就别管我叫季总啊，叫老季。来来来，跟我来啊。我呀还有几个朋友今天也在这儿，刚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认识认识。方志远和叶枫随着老季上了楼。二楼的古香古色的客厅里，茶桌的旁边果然坐了两个人。两个人徐徐地站起了身，方志远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竟然是百成和徐平。 百成眼里划过一丝错愕，显然他也没有想到来人会是方志远。 徐平倒是搓着手说，哎呦，方先生啊，我们又见面了啊。你看啊，相请不如偶遇，还记得吧，我说过要请你吃饭的哦。季总笑着说，哦，怎么着，你们也认识啊。徐平说，方先生他是百城的同学。 叶枫一声不吭，只站在方志远的身侧，静静地打量着百城。百城，他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他身边那男人是谁呀？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87.6。在我内